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下他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页页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僵着，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重新来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1998年由她原唱的《记事本》，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歌曲的翻唱。这首歌呢叫做《情深意长》，具有浓厚的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些民族风情。而演唱者本身阿鲁阿卓也是少数民族的歌手，所以在演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别具韵味。 五彩云霞 我个人呢，其实挺支持并且喜欢这种翻唱歌曲，这样的歌呢，能够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尤其是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有着年代感的《情深意长》，本身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彝族民歌，收录在《史诗·东方红》当中。它呢曲调非常的婉转悠扬，原唱是邓玉华，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鲁阿卓的演绎。新歌手再加上一些新的音乐配器的重新组合，让这首歌呢变得更加年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它就是《月光下的凤尾竹》。 月光下面的凤尾竹哟，轻柔啊，美丽像绿色的雾哟。竹楼里的好姑娘，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啼啊，多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窗户下面的凤尾竹哟，轻柔啊，美丽像绿色的雾哟。竹楼里的好姑娘，渭水长门又开窗户哦。是农客栈的笑颜旁摘走这颗夜明珠，哎，金孔雀跟着金毛鹿一起呀走向那哎绿色的雾。 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别具一格的傣家楼阁。在融融的月光下，竹林中隐隐地飘出阵阵的葫芦丝，让人心旷神怡。这首歌呢，诞生于1979年，是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词作家、诗人倪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成堆的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这个时候呢还伴有声声葫芦丝，晚风刮来竹间轻摇。看到这样的一幅情景呢，诗人的诗性大发，就挥笔写成了我们听到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后来呢，又由著名的曲作家施光南来谱曲，从此这首歌就唱遍了中国大地，甚至传到了世界的角落。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台湾的词作者娃娃和陶喆合作的两首经典的作品。首先呢，我们会听到陶喆和蔡依林一起合唱的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呢也登上了2007年的春晚舞台，同样在2007年还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欢快幸福的歌。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 歌曲最后这一部分的婚礼进行曲和两个人非常爽朗的笑声，真是能够感染到所有听到它的人们，给人们带来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最近正值五月份，又是到了一个婚礼比较集中的一个月份了。在这个月份呢，大家会听到类似于这样的非常幸福甜蜜的歌曲会多一些，也希望通过这些歌曲能够把这些快乐，把这些幸福的感觉呢传递给更多的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依然还是会听到娃娃和陶喆的合作，叫做《寂寞的季节》，是一首相对安静的歌曲。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只能往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我是雅乐。上半时段最后，咱们来听刘德华演唱的一首《世界第一等》，是一首非常励志的闽南语的歌。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来自于同一位歌手，他就是张惠妹。我们会听到他1997年收录在《Bad Boy》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人跳舞》，和他1996年首张专辑《姐妹》当中的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简爱》。两首歌曲啊，一动一静，但是同样表达的都是感情失败之后，根据人的性格不同，所选择的不同的排遣方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个人跳舞》所属的这个 Bad Boy 这张专辑呢，在台湾累计销量达到了136万张，全亚洲呢达到了600万张，也是台湾女歌手最高的唱片销售记录。我们接下来会听到张惠妹的那首《简爱》。当我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引发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回忆，就更容易被歌曲所打动。两首张惠妹的歌之后，咱们来听赵传2002年发行的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的同名歌曲。